即将乐坛 ROOT 热闹乐坛，即将乐坛郑安琪热闹乐坛。 今日继续有郑安琪，我哋就进入离不开嘅创作空间啦。 好啊， 你嘅 pattern 系闩埋房门，自己埋头苦干创作，定系有某一啲嘅感觉就即刻写低？是哪一类型的创作呢？ 是不同的阶段的。有时候我受一些画面或者一些听到的声音，一些事触动，我会立刻写低。或者没有乐器的时候录低，可能是坐紧车啊，看到一些东西我会唱一些 melody 啊，跟着回去弹回。有一些这样的生活 是从来都有的。 以前都有嘅，不過咧，我其實有好多呢啲，我叫佢做 motif 咯、 嗯。 其實好短啊，我跟住講嗰個就係你講嘅閂埋門 develop 嗰件事咯，即係點樣將呢一個感動變成一個作品，有啲得，有啲唔得咯。同埋其實唔係淨係我噶，原來好似即係我好敬重嘅一啲音樂人 ，Khalil 啊、Andy 啊，佢哋咧，佢哋都會寫咗啲唔好聽嘅歌噶。 强调系咪？ 佢哋都话其实有时候有啲歌写系写咗啊，但系你听翻又觉得 啊攞唔得出嚟， 好似真系唔系几好听咁样。可能你又要再谂点样 redevelop 佢啦，或者有啲真系冇用到 咯。咁今次呢个春天咧，系点？ 呢个系其实有几节嘅歌，开头咧系曲同词一齐出现，咁然后 chorus 我就系另一个 occasion， 我有一啲感动啦。作咗一個 melody 先嘅，然之後再 develop 佢變成一個完整啲嘅 chorus 咁樣。咁又有時就係將呢啲嘢拼埋，發現咦，原來佢哋都幾夾嘅喎咁。咁我另外有啲作品將會推出嘅作品，有啲都係咁樣嘅，有啲就真係好似你咁講，我坐喺度，我有一樣嘢諗緊嘅，我為呢樣嘢寫，兩樣都有咯。 咁今次嘅離不開咧，係有邊樣嘢先？ 其實係初頭嗰一段啊。我的思绪离不开，系啊，哦，呢个系一个我喺一个环境里边嘅感受，即系我觉得生活环境啦，包括气候啊，好多好多层次，我觉得有一啲嘢系大家都感觉得到改变，一定会有好多思绪，好多感受，但系又好似系你又明白一啲嘢，亦都有一啲嘢你又离不开某种情绪咁，好直白噶。其实这个开头就是一个感受来的，那我就将这个感受挖掘啦，来自什么东西，很多人都知道我很喜欢种花、是啊，那这个都是跟我很关心的东西有关啦，就是譬如一些环境你可以感受到的温度啊，一些情绪啊，还有我看到的景象，现在你是成日都见到一种是春暖花开的景象，现在花开都很漂亮的，同埋我自己真係種嘢噶嘛，我自己種檸檬種咗好幾年，以前嘅檸檬一年係有兩造嘅，咁我每年出產百幾個檸檬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咧係佢全年不斷都開花，開完花就結果，我係全年都有檸檬食嘅而家，同埋好靚嘅啲檸檬，好大個，好香嘅，其實有好多嘢咧同以前好唔同。但你表面上睇嚟咧，有啲嘢係好似幾好嘅，即係好似種花咁樣。你成日個温度都喺咁暖嘅環境咧，其實有好多植物係生長得很好好嘅。咁但係我再比較翻我做咗四十幾年人，我細個嘅時候其實唔係咁嘅，要等嘅，其實有季節嘅、我就會好多思緒啊，好多嘢諗呢幾十年嚟嘅變化。反映咗喺氣候嗰度啦，或者一啲生活嘅感覺嗰度啦。咁其實歌詞裏面有好多嘢係留咗好多空間，有啲字用得比較詩意啲啦。其實係都係想用一種闊啲嘅角度去俾大家，你都擺你嘅情緒落去咯。因為我喺首歌入面都擺咗好多我自己嘅感情喺度，就例如好似身後人呢個詞語咁啦。有啲人覺得身後人就係一個支持你嘅人。因为他在你身后面支持你，有些人觉得身后人就是你回望自己的过去，你的过去你有没有身后人，你望回你后面，有些人觉得身后人是追随你的，你的后代、年轻人或者是你的下一代， 其實每個人睇見呢個字咧，佢嘅感受都唔同。咁所以我都好開心啊！我近日開始見到好多朋友係喺只歌推出咗兩個禮拜到啦，大家好似係有段時間 去消化， 去消化。跟住我亦都唔刻意去解我究竟歌詞裏面擺放咗啲乜嘢嘅情感入去啦。咁我睇到好多人咧，佢嘅解讀全部都好動人 啊， 好精彩。 好多人都有外發現啊！ 我覺得有幾多人都幾中，但係亦都有一啲嘢係啊，原來你咁樣解都幾好。有好多人覺得心無掛礙係一個祝福啊，即係願花開，心無掛礙。佢哋覺得最後呢一句係一個心經啦，咁覺得係一個我嘅祝福啦。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有嘅，但係唔係我最主要嗰個意思咯。咁心無掛礙呢樣嘢好難。是一个咁复杂的世界，人本身就是咁复杂的灵魂，怎样心无挂碍，真的长期咁样，怎可以心无挂碍， 是很高弹数， 很难。咁人口里面有没有 0.1 可以做到？咁点解我要写在歌词那里？其实有一种都跟我做音乐的纯粹有关，我觉得这种是一种纯粹来的。再讲远一点，好像庄子的知鱼知乐咁样，你跟大自然的感通一样。当你那件事你看的画面和你的感受够阔，有些时候 你真的可以跟一些东西的 connection 是这么无形的。我觉得那个心无挂碍好像花一样，花其实是没有分开心不开心，它在那一刻它开花，它啱温度它就会开。但我这个人，我看见花开得很漂亮，我有很多东西想，我有時會覺得啲花一路咁樣開，冇曬佢原本嘅節令咧，我又驚。有時我見到啲花，其實佢哋真係好靚，靚到我自己都覺得我好欣賞。我覺得呢一個氣温之下，見到啲花長期都咁靚，我又真係好開心。好複雜啊！我自己，我人本身係有好多複雜嘅思緒，但花本身冇，花就係好直接、好純粹，佢啱温度就會開。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是一個願，又或者是一個方向，即是我們都可以未必做到，但是這個方向一定是會將你帶去一個挺好的路。所以心無掛礙這一句是很早寫的，即是我都是很早就已經這一句是歌詞和個 melody 一起出了。 當然我從來都不主張每一句歌詞要去解釋，或者在 MV 裡面有什麼密碼要去講白的，即除非創作人他很想告訴大家、他的原本想法是怎樣的。有一句呢，我第一次看的時候呢，我覺得阿 K 是不是已經落了住腳，或者他很想表達一種的唏噓呢，就是最初的從來沒有身後人。 嗯， 這首歌你那種温柔力量我覺得很強的，還有陪伴的感覺。但是這一句我就一直在想，是不是都要刮醒我們，從來都沒有的，從來沒有身後人的，即無論你演繹的身後人是什麼意思。 其實我想這一句我都挺強烈，是想說我們不用看那麼多，究竟是前人還是後人、還是身邊的人，其實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演化，你在看的世界是怎樣。有些時候就是 你看見一些，譬如我舉個例子，你照鏡，你照鏡見到自己污糟了，你會抹個鏡還是抹你自己？其實所有都在你那裡。所以我覺得你可以說我很在乎的是身後有沒有人，或者有沒有人在我旁邊，或者怎樣，但是很多事你應該是先做了自己先。其實是你做好了你自己，或者旁邊所有的人都會一起跟你，你陪伴著他，你們一起都會做到一件很好的事。 好了，去到 MV 了，看完呢我又是覺得不得了，這個是什麼女子來的呢？在我心目中呢，女強人這個三個字呢，或者我們想女強人是一種很 tough 很 strong 的那種，絕對不是。 給我一件西裝我先 即如果你要 casting 呢，你未必是找鄭安琪去做那些女上司的嘛，即溫柔人妻就是她嘛。但是在這件事上面呢，我覺得你真的很強喔、我想問你落手落腳的程度是去到什麼階段呢？ 是變態的，我 覺 得。是啊，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女強人，我就是知道自己是很，我有一個脆弱的心靈。 我脆弱，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敏鋭，同埋我會因為咁好欣賞身邊嘅人，我亦都好想欣賞多啲唔同嘅人，所以我好鍾意同我嘅團隊一齊。咁我自己係會負責好多嘅嘢，因為我對於我嘅作品，我知道我想講乜嘢，而呢個起源喺我度啦。咁但係中間我點樣串連，點樣連結咗好多明白我嘅人一齊去做，我其實學咗好多嘢。我知道我自己係有好多嘢不足，但係我哋喺呢一個連結裏面，我哋好多人都係叻一樣嘢，或者你叻呢樣多啲，我又叻呢樣多啲，但係我哋結集埋一齊，我哋做到一件好美好嘅事。我鍾意呢種感覺，所以其實每一樣嘢我都係好似一個好頑皮嘅細路，我要參與，我要做，我要做決定，即係我哋係去到唔好話頭先講嘅料理啦，之前講過即係啲料理都要喂切開之後，我係要有一次係圓，一次係缺咁樣，即係呢啲都好執著啊個人。但係定係色調啦，定係究竟個 editing 係點樣？其實呢啲都唔係我叻嘅嘢，但係我好夠膽，好信任我嘅團隊，我講出咗我想要啲乜嘢，佢哋亦都盡量去理解呢件事啦，大家有一個共識一齊去做，而做出嚟嘅嘢係我哋大家都好鍾意。咁呢一個創作嘅歷程係，我覺得我一定唔係一個女強人，但係我哋呢個團隊都有我哋強嘅地方。 最先想要呢一個 MV 嘅定調係啲乜嘢 嘅？我哋想俾温暖大家。係啊，我覺得一個人永遠都會喺人生歷程裏面有經歷、有感受。咁我個人係好多感受，係啊，太多感受。我人就係咁啦，我自己都好複雜，世界亦都好複雜，唔會有一樣嘢係絕對地好，或者絕對地唔好。咁如果係咁嘅話，當所有嘢都係其實係乜嘢都有啲。我哋嗰個有一場戲係要食唔同嘅菜式啊，咁 係咪你自己準備嘅？ 我想煮嘅，但係咧我好驚咧整唔到咁靚。 因為我聽聞你屋企嗰餐飯都係好精緻噶嘛。 我嗰啲餐具係我嘅。 系啊，纸火嚟噶！ 我自己系啊，有一日导演咧特登嚟我屋企嗰度挑选啦，我哋砌咗好多个款啦，咁啊带去现场用咁。我自己系觉得好似嗰一场戏啦，料理即人生咁。我觉得人生就系咁咯，即系乜嘢味道都会有，即系亦都系乜嘢味道都会有，你先觉得精彩。咁但系遇到你中意嘅味道嘅时候，你好记得，或者啲你唔明白嘅味道嘅时候，你都会记得嘅。咁我哋咪帶住呢啲所有嘅嘢，豐富住我哋嘅人生，有前進咯。咁你今日覺得唔好味嘅嘢，可能你苦瓜咁，你30歲之後你又覺得幾好食喎。咁係一個咁樣嘅人生嘅概念，所以我哋想離不開呢個 MV 係有安慰到大家心靈嘅力量，亦都即係好似歌詞最後一句啦，係一個好純粹嘅方向。我覺得我想有一個。摆一粒好好嘅种子喺大家作结咯，喺心入 边。心无挂碍。 系啊， 苏花收到嘅 comment 系咩咧？ 比我想象中啊，系好好更好，因为我都有讲，我其实好惊啊，因为我未试过担当咁多角色。咁大家要去逐样嘢去挑嘅话，其实有好多嘢我都系第一次做，第一次做又点会系？最好呢，咁呢個只係我嘅起步。一個人第一次去做一件事呢，冇 reference 嘅，咁係會覺得好爽啦，但係亦都有一啲心虛㗎嘛，因為好驚呀，咪咁㗎咁。咁但係 anyway， 呢 件事曾經最擔心係咩？ 我諗係首歌嘅速度，因為嗰首歌呢個format 好唔流行。呢首歌係個正歌好長，然後正歌兩次，一個好短嘅 instrumental 之後就兩次副歌，歌詞冇重複。其實咧，你係要好專心聽，你先知道發生咩事。如果真係好流行曲咁樣去聽咧，咁過咗好似冇咩 grasp 到。咁但係我堅持嗰隻歌係咁樣，我想講嘅嘢係咁啊嘛。我有幾次掙扎嘅，係咪慢得滯咧？去到好後期，我都仲係已經錄好咗 vocal 咧，我再不斷咁聽都有掙扎嘅。 但是我的感受告诉我是要这样、嗯、其实是要慢慢讲的。 卡迪奥给过什么意见你、 我怕丑的，其实我一直都没有给朋友听过Jero 我都没有给他听过，但 Jero 真的很好，就是在我跟他说我做了一件这样的事、啊、你知道他个人的啦，他就会觉得哇、wow, 他说 That's beautiful， 即你这样做一件事已经是我 好美好的了， 是啊，很 respect， 即是你去 present 你自己的 idea， 每一样东西自己很用心去做，他说 没有人会去 judge 这件事、yes. 哇什么为之好与不好，而且他觉得从来音乐我们都不分什么叫好与不好，因为好像感情一样，哇，感情有没有得计分的呢、mm-hmm. 有些东西是没有得这样去平衡的，但是触不触动到人是我想重要一点咯。他说这件事你这样去做已经触动到我先了，就是那个过程是、有我担心的东西，但是也都有很多朋友他们听都没听过那首歌，他们就觉得 go ahead 你做了，这样 很 supportive 的， 是好好。 那在曲词编监制作 mixing 甚至要发行、啊 嗯、 其实哪样东西是最令你头痛的，甚至真的要请教很多人、 mixing mixing 真的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是啊，很仔细的。个 mixing 是我问了很多人意见的。啊，同埋呢我都有上网啦，特登去上一啲嘅即 online 课程啦、 哦、 去学即究竟 mixing 佢哋入面有啲即有啲咩嘅 language。 嗯。 同埋因为其实同我哋即外国嘅我哋嘅 mastering 嘅 engineer 沟通系我自己做的。所以其实我真的要讲到我要什么，因为那个 mix 就是要 based on 我讲的东西他就去做，我在哪里要多些 air， 或者我想听到哪一些声音、啊、哪一个位置要怎样，这些是你自己的执着来的，没人可以代你讲的。那有一些东西是我真的第一次去这样去做，我自己都反复这样想那其实啱不啱呢，但回到来又很好、啊、我就觉得哇，即是开心到是觉得真的整得好好啊，救命啊，为什么会这样的、啊、收到的时候很兴奋、啊。 经过了今次会不会上了人下一首歌或者再下一首歌其实已经哇我会有一个更大的玩法啦，不同的尝试、啊。 我觉得那个、玩的方法真的很多，即是一个 MV 的呈现都已经有很多方法。今次我们其实几传统的，真的有一点剧情啦。有演员的演绎啦，个铺排亦都系几方便大家去理解去消化。咁即系我自己觉得今次系一个好直接嘅表达，无论曲词定系 M V 咁样。咁、当然我觉得有咗呢个基础之后，其实下一次我哋想点样去呈现音乐，可以有好多玩法咯。而且今次做了这个即第一首作品之后呢，其实我们又认识多了很多人，在里面也都有一些新的 inspiration。 那接下来2021千百本部推出谢安琪的歌曲计划会是大概怎样呢？ 有的，我们之后其实还有作品会陆续推出的、 全部都是自己创作， 自己是、自己曲词編呢我未必会参与那么多，那我有因为我有一个很强大的 partner 李志星，那編我们要视乎情况，因为真的很多事做的，那都会是我自己写咯之后的歌。 OK， 其实从来跟谢安琪做访问我都会享受的，因为他很表达到自己的感受和感觉，但今次有一个很不同的得着呢，就是我很想给他讲很多很多很多，还要很仔细甚至很 technical 的我很想记录他这个的第一次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做新人那年是怎样是怎样是怎样，其实这一刻的他可能就是一个创作人或者是制作人、甚至是老板的新人， 是我真的这样的感受， 是啊 是啊， 那也希望色差我咪一起去记录，一起听着今天的他是这样的，可能两年后三年后五年后又是另一件事有没有东西是还要想表达多一点？ 我想多谢大家、是啊，因为你去咁样去做一个决定啦，咁即係一个十几年资历嘅歌手，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即係去 有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團隊去做自己的音樂。其實有很多嘢係要學習啦，有很多需要鼓勵。但我哋喺推出咗第一首歌之後咧，其實我哋收到好多好多好好嘅 feedback。其實大家都好珍惜我哋，即係好，大家都話期待咗你好耐。其實有幾耐係幾個月嘅啫，你自己諗下係咪先？我由一月到而家，其實我真係籌備嘅時候或者休息嘅時候係幾個月嘅啫。咁但係大家嗰個俾我嘅鼓勵是很大的，所以很感激大家。即是这一首作品是我们第一次即以我们团队去呈现我们的意念，得到大家很多很多的鼓励，很多祝福，我们全部都在心里面。 我的思绪里不去说过的一切，已不再，不再是我们所爱，刹那说。